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请听悬念恐怖小说《背后有人》。 郭莹走出浴室的时候，深夜的走廊上安静的能听见自己的呼吸。昏黄的廊灯照在身上，白色的睡裙变成了土黄色。这时候，一句模糊的说话声飘过来，使他拿着浴巾和香皂盒的手抖了一下。他本能地回头望望，然后加快脚步走回寝室。寝室里真是太空荡了，除了卓然的上铺照着严严实实的蚊帐以外，其他的铺位都空着。这时候郭颖又听见了一句模糊的说话声，那是从卓然的蚊帐里传出来的。他释然地松了一口气，啊，这个卓然又说梦话了。他放下蚊帐，然后跪在床上环视了一遍，确定没有蚊子钻进来，便平展着腿躺下。他与卓然上下铺为邻快两年了，而卓然睡觉从来都是挺老实的，说梦话是最近才有的事。除了一次郭颖听清楚了他说的是小心背后有人以外，其余的那都是模模糊糊，一些话在他的喉咙里打转，没法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在班上的女生中，卓然比大家足足小了一岁，刚满19岁。据说他读小学的时候成绩奇好，跳读了一级，因此他在大家的眼中更像个小妹妹，加上人长得秀气水灵，走出医学院大门以后给人的印象更像是一个高中的女生。几个月以前，有一次谢小婷带回一个大四的男生到寝室过夜，吓得卓然在被窝里整夜不敢动弹，一直到天亮前，那男生趁着暗黑溜出了谢小婷的蚊帐走了，卓然才迫不及待地从上铺爬下来，小跑着去了厕所。郭颖对谢小婷开玩笑说，要是卓然憋坏了，你可得负责医疗费。郭小婷说，关我什么事儿啊，谁叫他憋着呢，哼，上他的厕所呗，有什么关系啊。卓然从厕所回来的时候听见这些话，便红了脸，连谢小婷的铺位都没敢望一眼，便一头钻进他上铺的蚊帐中去了，睡得一点声息也没有。可是进来他却怎么老说梦话呢？郭颖在暗黑的蚊帐中翻了一个身，他想等着听听上铺再说梦话的时候是什么内容。他对什么都好奇，简直要命，可是上面安安静静的，再没有声音了。郭颖觉得眼皮发涩，很快就睡着了。也不知过了多久，一声闷响使郭颖醒过来，透过蚊帐，他在暗黑中看见一个人影正闪出门去，门没有关上， 走廊的灯光照进来，在寝室的地面上铺上了一道长条形的光带。谁？郭颖坐了起来。是卓然去厕所吗？怎么不开灯？他钻出蚊帐，走到门口，往走廊上一望，果然是卓然的背影。奇怪的是，他光着脚，只穿着胸罩内裤，正向走廊的深处走去。卓然，郭颖对着背影叫了一声，没有反应。那光着身子的背影继续朝前走，一双赤脚在地砖上踩得啪啪直响。夜半的走廊是太安静了。郭颖反身到床上，抓起睡裙套上，再走到门口一望的时候，走廊上已经没有人影了。郭颖定了定神，沿着走廊寻觅而去。女厕所的门虚掩着，郭颖探头喊了几声：“卓然，卓然，有人吗？”里边没有应答。他轻手轻脚走进去，只有一个蹲位的门是关闭着的。他拉开那门，没人。这时一阵哗哗的响声，一张被扔在墙边的废报纸翻卷着滚到他的脚下，从窗外灌进的一股夜风使他打了个冷战。正在这个时候，郭颖听见外边的走廊上又有了脚步声，他一跨步出了厕所门，看见卓然不知道从哪儿又钻了出来，正向他迎面走过来。卓然的短发紧贴着脸颊，鼻梁精致，双眼半睁半闭，像一尊未曾完成的雕像。他对郭颖的招呼充耳不闻，上身笔挺地从郭颖的身边走过，将精瘦的木然的郭颖留在夜半的走廊上。一直默送着卓然拐回了寝室，郭颖才清醒过来似的追着上去。上铺的蚊帐已经合拢，卓然正在里面发出沉睡的呼吸声。三年前，一次剧烈的腹痛使郭颖混淆了梦与现实的界限，这至今影响着他对一些事物的判断。那次突然发生的腹痛使梦里梦外浑然一体，一只温暖的手在他的腹部揉摸着，他平躺在沙发上，那只手在揉着他的腹部，他的心跳加速，呼吸急促，身体却像通了电似的瘫软。不像是阑尾炎呐，放松，别紧张，放松。姐夫的声音浑厚温柔，这是世界上最好听的男人的声音。周末的夕阳将窗子染成了金黄色，这是他所神往的姐姐的家。父亲早逝，他在母亲的唠叨中长大，现在他已经是高中生了。姐姐的家变成了一块磁铁，每到周末 他便像一粒铁屑似的一头扎进这儿，那只手正在做环形的揉腹，腹痛神奇地消失了。郭英感到自己正浮在海浪上，他闭上眼睛，体会到一种最后的极限的或者叫末日的欢愉。正在这个时候，有钥匙插进锁孔的声音，姐姐回家了，梦境戛然而止。郭颖是在先有了这个梦之后，才在现实中重复这个经历的。有段时间，他在回忆中对先有现实还是先有梦产生了混淆，两次一模一样的经历使他震惊而困惑，因此当卓然矢口否认昨夜在走廊上游走一事时，郭颖再次困惑了。卓然说，我昨晚睡得很好啊，从来没有起过床。肯定没有。哼，也许是你做梦看见我走廊上走吧。是自己做梦吗？郭颖确实不信，他清楚地记得昨夜的经历，从走廊到厕所，到看见卓然出现，一切都历历在目。郭颖说，这件事儿不是你做梦，就是我做梦，但是有一方肯定是清醒的。你这样吧，你让我看看你的脚掌，一定是脏的，因为你是赤脚走出去的。奇怪的是，卓然的脚掌干干净净，是在被子里蹬干净了？郭颖一下子难以判断。床上已有了微弱的亮光，又到晨跑的时候了。郭颖对被自己起床惊醒的卓然说，不跟你争论了，以后啊，我要是再看见你半夜在走廊上乱窜的话，我一定会拦住你，哎，跟你说话，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卓然在上铺伸了一下舌头，表示不相信郭颖的话。此时整栋女生宿舍楼还在黎明的酣睡之中。郭颖像影子似的下了楼，在楼外的操场上照着白白的白雾，单杠下边的草坪上，一个人正在地上做着俯卧撑。郭颖知道那是同班的男生吴小周，近来他每天出来晨跑的时候都看见他在那里锻炼。郭颖照例不穿过操场，而是沿着操场的边缘跑过。晨跑的时候穿得太少，被男生看见总是有点难为情，但是这一次吴小周却远远地叫住了他。郭颖在篮球架的附近停了下来，看着吴小周向他跑过来。 问一件事儿， 吴小周用手背擦了一下额上的汗珠说， 你在那个后山的那个树丫上看见过一只长袜是不是？ 吴小周穿着运动的短裤背心儿，显得更加瘦小，两根胳膊就像火柴棍儿，在医学院的学生中他是为数不多的异类，喜欢文学，上医学课的时候却构思他的诗歌，诗写的还不错， 至少大家都这么认为。学院里有一个文学社，他是头，每月出一张文学小报，不少女生都爱读他发在上面的短诗。其中有一首叫做《毒蛇》，这首小诗是这么写的：游刃的长丝袜，吐着毒须，只有利刃在等待，盼着雪亮的一吻。国影是在吴小舟问起长丝袜的事情之后，重新想起了这首诗的。他隐隐地感到吴小舟对他在后山看见的丝袜十分关切，并且在关切中还夹杂着一点恐惧。夜半的后山上，一只长丝袜从暗黑的树桠上垂下来，像招魂幡的长飘带。这是郭颖当时在现场的感觉，而吴小舟他惊恐什么呢？难道他以前写的这首小诗碰巧用了长丝袜？在他的诗中，长丝袜是毒蛇的化身，是这种巧合让人不安吗？吴小舟说，他去后山的树丛中找过了，没寻找到那只长丝袜。然而，要是找到了，对他又有什么用呢？这个男生显得有些烦躁，他要郭颖再发现什么，立即告诉他一声。然后他回到清晨的操场，继续做他的晨练去了。一整天，郭颖的心神不定。晨跑的时候，他第一次没有登上后山，只是沿着山下的小道跑了一段路。他感到刚从又一个黑夜中冒出来的后山，肯定是危机四伏的，说不定又有什么不祥的痕迹探露在晨光里了。他不愿意登上山再去看见什么，他想起了传言中的蛇，那条从山下的防空洞溜出来的肥腻腻的长蛇。难道吴小舟的那首诗有什么寓意吗？长蛇，丝袜，这种联想是怎么产生的？到了晚上，郭颖的这种情绪很快的就传染给了另外两名女生。先是吴小婷，她睡下以后便将连裤袜搭在了椅背上，刚迷迷糊糊的睡着便被郭颖叫醒了。郭颖说，他在蚊帐里看见椅背上的连裤袜在蠕动，他便下床细看，这连裤袜有纹丝不动了。谢小明感到莫名其妙，但听到郭颖说那蠕动的感觉很像是半醒的蛇的时候，谢小婷吓得叫了一声，同时翻身起床，开了室内的灯，两个人将屋角床下都查看了一遍，然后面面相觑。这个时候，上铺的卓然被惊醒了，听他俩说了刚才的感觉后，卓然在上铺的蚊帐里呜呜地哭起来。郭英爬进了上铺，看见卓然趴在被窝里，脸伏在枕头上，哭得肩膀发抖。这是怎么了？怎么了？真是莫名其妙。从什么时候起，这间寝室被什么笼罩了呢？一切都来自不远处的后山。卓然从那儿捡回了不祥的发夹，谢小婷在草丛中摸到了橡皮手套，郭颖的头 撞到了从树丫上掉下来的丝袜，还有那首莫名其妙的诗。毒蛇。郭英躺在蚊帐中大睁着眼睛，也不知道现在是夜里几点钟了。半夜过后，月亮从云层中钻出来，好像从黝黑的后山中窜出的女巫，光洁清冷而诡秘。谢小婷在床上翻了一个身，侧身向墙而卧，这样她就看不见寝室的窗户了。刚才月亮突然出现在薄窗帘的后面，她睁开眼睛看的时候，无端地感到恐惧。屋子里有了一种奇怪的声音，像是有人在咀嚼什么。他不敢翻过身去看，如果翻过身就会看见蚊帐外有一张可怕的脸，那他宁愿让它存在，让它自然消失。总之不能翻身去看。最初窥见这混沌的宇宙是在后山上，那时刚进大学不久。夏夜的燥热使他独自去后山散步，突然在黑色的灌木丛后面传来了一阵奇怪的声音。他站住了，这声音和他仅有一丛灌木之隔。他怎么竟闯到这儿来了呢？他不敢再往前跨出一步，怕惊动了树丛中的那对男女。自己那时候会像贼一样无地自容。幸好周围一片暗黑，什么也看不见，只有滴滴的那些做爱的声音像惊雷的一样炸响在他的耳膜中。神秘的后山，据说不少西方女孩的第一次性经历发生在汽车后座上，而对于谢小婷来说，暗黑的树丛和草叶更像是上帝的恩赐。当她在这里成为销魂的主角之后，她才看见了这宇宙的全部。而此刻从后山爬出来的月亮正将清冷的光打在窗帘上，谢小婷不敢睁眼去看。蚊帐外边一种奇怪的咀嚼声仍然时停时续，像一个饥饿的人在这屋里找到了什么好吃的东西。谢小婷感到背脊发冷，她面壁侧卧，一点也不敢动弹。 悬念恐怖小说背后有人，作者于以健，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明天继续播出。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请听悬念恐怖小说《背后有人》。 后山爬出来的月亮正将清冷的光打在窗帘上，谢小婷不敢睁眼去看，蚊帐外面一种奇怪的咀嚼声仍在时停时续，像一个饥饿的人在这屋里找到了什么好吃的东西。谢小婷感到脊背发冷，她面壁侧卧，一点也不敢动弹。暗黑的室内有了轻微的鼾声，他知道这是郭颖发出来的，这个胖妞显然是已经睡熟了。谢小婷上铺的卓然也毫无动静，这是谢小婷感到孤立无援。也就是说，现在漂浮在室内的这种奇怪的咀嚼声只有他谢小婷一个人来承受了。他想赶快睡着，明天早晨睁开眼睛，阳光明媚，什么也没发生。早晨是一切鬼魂离开的时候。谢小婷小时候就听老年人说过，随着雄鸡的第一声打鸣，任何鬼怪精灵都会慌忙逃窜。如果他们胆敢留在人间，就会在第一缕霞光中变成一滩血。近在他夜里侵入的地方，或者是墙根、窗下，或是床前屋角。当然，谢小婷并不相信这些。只是此刻，这夜半的响动让他狐疑、害怕，并且绝非幻觉。清清楚楚的牙齿啃着东西的声音，肩后还有舌头搅动的颤音。室内一片暗黑，谢小婷盼着早晨快点到来。薄被下的身体有些发冷，是没穿内衣的缘故吗？这是谢小婷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养成的习惯，非要脱得光光的钻进被窝才舒服。皮肤感到床单和被子的柔软，那真是一种享受。郭颖第一次发现谢小婷这秘密的时候，曾经睁大眼睛说： 哎，你好大胆啊，好诱惑哦。 当时郭颖一边说一边还盯着他看。谢小婷感到不好意思，把被子拉到脖子那儿说： 半夜起来看我干什么？ 郭颖说他起床方便，看见谢小婷的被子被蹬开了，上半身都露在外面，便凑过来欣赏一下。谢小婷说： 别奉承我了，丑女子一个，不值得欣赏的。 话虽这么说，谢小婷对自己的身体却是很有信心。 男生评价说是惹火的身材，他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谢小婷将薄被紧了紧，室内的暗黑中那种咀嚼的声音停了一会儿，又响起来了。谢小婷几次想翻过身去看， 但是想到那可能出现的恐怖的画面，还是没敢动弹。他也想过把郭颖和卓然叫醒，但想到自己的声音一出，也就将自己在黑暗中存在的位置暴露了，那么就很有可能一双利爪就会顺着他的声音扑过来。他只能一动不动，暗黑让人恐惧，同时也可以让人得以隐藏。他想想自己正藏在后山中，越是暗黑的地方越是让人感到安全。一双有力的手臂在搂着他，那人是谁在此刻的臆想中并不重要，接着是亲吻抚摸。谢小婷感到被窝里的身体在热起来，天上有几颗星星在旋转，它们射出金黄色的丝线，线头掉进云层里就不见了。谢小婷眼皮发涩，就在快要睡着的时候，听见寝室的门吱呀一声，他睁开眼，在那一瞬间看见一个白纱飘飘的女子的身影从门缝中一挤便飘出去了。是卓然上厕所吗？因为从那苗条的身材判断，肯定不是郭颖。谢小婷继续合眼睡觉，耳朵却听着门外，想等着卓然回来后再安心睡。然而一直没有动静。谢小婷再次睁开眼，想看看刚才打开的门关上没有，但是眼前一片暗黑，没有门的踪影。这时候他突然意识到，他一直是面向墙壁睡着的，而门在背后，相反的方向他怎么看得见呢？谢小婷伸出手，隔着蚊帐往前一摸，触到的是坚硬的墙壁，这证明他的确是面壁而卧的。这个时候，一种啃吃东西的声音又在暗黑的室里响起来。谢小婷感到头皮发麻，他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无论如何，他得翻过身去看看这寝室里究竟出现了什么。他压住心跳，悄无声息地翻过身去。屋子里有朦胧的光线，是窗帘后面的月光映出来的。对面的上下铺都低垂着蚊帐，郭颖和卓然似乎睡得沉沉的，像消失了一样。然而奇怪的是，当他翻过身来的那一瞬间，这屋里的咀嚼声也没有了。突然，他发现靠窗的椅子上仿佛坐着一个人。定睛再看，在泛白的窗帘的映衬下，确实有一个人坐在那儿。在这一瞬间，没有通过任何思维，他听见自己的喉咙里发出了一声尖叫：“谁？”这一声谁，像呼嚎一样，撕破了室内的寂静。室内的灯啪亮，他看见郭颖撩开蚊帐，大声地问：“ 啊，谁在家啊？” 与此同时，他看见坐在窗边的人是卓然。 他穿着碎花睡衣，面向窗外，像木头人一样，动也不动。谢小婷也撩开蚊帐翻身下床，他和郭颖面面相觑，然后共同把眼光盯向坐在窗边的卓然。 卓然，卓然， 他们俩一起叫，然而卓然纹丝不动，像凝固在那里一样。世界上不少事物很难分清它的界限，比如说一杯清水在灯光下是透明的，而关灯之后呢，在漆黑之中它会成为深渊的一部分。再比如说生活与写作，在生活中会认为写作是一种虚拟，在写作时又觉得当生活在纸面上呈现时才露出它本来的真实。我生活，我写作，我将郭颖告诉我的14年前他在医学院读书的时候的奇遇记录下来，准备写成背后有人这本书。然而一个叫严永桥的陌生人打断了我的写作。我说过这件事情发生在6月19日的深夜，入夏以来的第一场大雷雨使我居住的城西一带全部停电。这个自称是桥梁工程师的汉子敲开了我的家门，他的黑雨伞滴着水，他告诉我刚刚发生在精神病院的恐怖事件。他个子高大，眼睛惊恐，仿佛在无人居住的医院的黑屋子里梳头的女人是他亲眼所见的。他还自称是董峰的丈夫。那天晚上当他弯腰帮我捡拾被风吹落在地上的稿纸的时候，我清楚地看见他手背上的血管像蚯蚓一样的凸起，那是一双有力的利爪。这就是发生在我生活中的事实。然而董峰的否认却让这事实变得像是影子，毕竟26岁的董峰从未结过婚，这个事实更让人心服。董峰紧张地绞着手指说， 我不认识这个叫严永桥的男人啊，这个太荒诞了，凭空钻出我的丈夫，太荒诞了。 董峰说这话的时候，我正从他房内的卫生间出来，我说没发现什么异常。那么刚才吧嗒一声是从什么地方传出呢？我和董峰都听见了，不会错，这屋里肯定发生了什么。我的心里有点紧张，后悔不该在董峰的住处待到深夜。本来在精神病院打探一个下午就有点累了，我该直接回家了，把这些没有谜底的事忘掉才对，而我却没有这么做，而是被一种什么力量驱使着，非要接近这件事情的深处。现在我感到害怕。如果说 昨晚出现在我家里的那个不速之客，不是一个真实的人物。那又怎么会讲出真实的事情呢？在精神病院的女病区，走廊尽头，那间已经锁了几年的黑屋子，昨晚的雷雨中出现了烛光，一个女人正坐在屋内对着一面小圆镜的梳头。这可怕的一幕被护士董峰遇见了，这是发生在昨晚的真实啊。董峰说，这是我独自遇见的事儿，我敢保证在现场除了我的影子不会有第二个人看见。那么这个身份不明的人，他怎么会知道这件事呢？并且在事发后仅仅一个多小时就撞进我家，他怎么会知道我和我家的地址呢？我眼前又出现了那个人的形象，高大的个子，眉毛很浓，眼光游移不定，手中的黑雨伞滴着水啊。他还讲了一些其他的事，哦，记起来了，他说董峰家的门外有个长衣长裙的女人，在上楼下楼时老爱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第一次说的是注意桥下有死人，第二次说的是黑呀，这屋子真黑呀。说完了，这个女人就脖梗僵硬地走上楼了。撞到我家的那个家伙说，这女人讲的话都是预言。董峰听了我刚才的转述，又肯定地说，没见过，我在家门外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女人呢，当然就更没听过这些风言风语啊。我问，那楼上的邻居，你都认识吗？董峰居住的这栋住宅共有七层，董峰住二楼，上面就还该有五层。从单元的楼梯上去，每层楼两户人家，上面总共还有十户邻居。我要董峰认真地回想一下，在楼上的住户中有没有类似神经质的女人，长衣长裙，走路的时候脖梗子僵硬。董峰说，楼上的住户他都不认识，大家都是早出晚归，从来没有过来往，即使在外面遇见也不敢断定是自己的邻居。但是不速之客所描述的那个女人，她确实是毫无印象。看来这个脖子僵硬的女人只能是那个不速之客编造的影子了。那么更可怕的是，那个自称为桥梁工程师的不速之客自己就是个影子，他飘进我的住处，给我讲一些恐怖的事情，然后又消失了。这个时候我想到回家，想到推开家门，心里不禁打了一个寒颤，因为那是不速之客坐过的地方，他还会出现吗？夜已经很深了，董峰的室内灯光柔和，将我正在吸烟的身影打在墙上和地板上，我有些害怕。 董峰将一条方格披巾披在裸露的背上，他的裙子很单薄，显然他感到了夏夜的寒意。这个房子就一间客厅，一间卧室，一间带浴缸的卫生间，转瞬就可以一览无余的小空间，此刻却显得危机四伏。尤其是刚才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发出吧嗒一声后，这室内的寒意便渐渐地升起了。一切都无法解释，已经是半夜时分了，我却这样待在一个单身女子家，合适吗？我对董峰说了几句宽慰的话，便起身告辞了。他突然站起来拉着我说： 别。 我感到他的手在发抖。我无声地又坐回沙发。要在这半夜时分回去，我本来也是心存恐惧的。我甚至相信，如果我这个时候回去，走上楼梯，打开家门，我的屋里会正坐着那个昨晚来过的人。看来不能轻易接待陌生人，这应该是一个准则。何况我还让他进了屋，听他讲了一大通离奇的事件，这真是太轻率了。我的一个朋友讲过，他要是在夜里接到陌生人的电话，尽管对方有可能是打错了号码，但那种莫名其妙的问话总会让他久久的难以入眠。由此可见，从丛林中走出的人对黑夜烙有很深的恐惧的印痕。但是动物从来不惧怕同类，而最让人惧怕的却也是人，身份不明的人，夜路上撞见的人，死去的人，活着的却又忽隐忽现的人。已经是半夜过后了，屋子里静得让人心慌。我不经意地望了一眼董峰露在裙子下边的腿，有一种木偶的感觉。这种不真实的意味像电流一样打得我一时麻木。我望着他的脸，清秀很美，但是有些苍白。他是谁呢？我突然在心里问。董峰在沙发上伸了一下腰，开口说道：于老师，我现在看到你眼镜片上的光，我感到害怕。我突然大笑起来，然而这笑声我一点也不熟悉。 悬念恐怖小说背后有人，作者于以健，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明天继续播出。